喂，小雪，你在家吗？ 我还在现场呢， 今天晚上估计要录到凌晨了。哎，明天上午学校还有课呢，真的是，再昂贵的面霜都拯救不了我的皮肤了。 我给你发张图片，你看一下。你对品牌比较了解，你帮我看看这个裙子要在哪儿买啊？ 嗯，等我一下。这件是品牌的秀款，需要在官网预定的。 要定？那得多少钱啊？ 要很长时间吗？ 大概10000多吧。 嗯，这预定的话至少要半个月。 10000多，还要半个月？ 怎么了？难道是你要买啊？你中彩票了？ 哎，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见面再跟你说。 你昨天晚上跟那个李浩淼见面了吗？怎么样，他是不是已经从怪咖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了？ 喂，问你话呢，别装死啊。 孙老师，现场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录了。 好，马上过来。行了，我马上录节目了， 今天先饶过瘾了，回头聊啊，拜拜。 偏逢连夜雨，你说，一个李浩淼，一个臭小子袁松，又加了一个叶路明，你说是不是水逆啊？啊？叶总，那个裙子可能要。半个月以后再给你，不行啊！我这才刚说了明天就还给他，这样的话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算了，清者自清。 哎，贝勒爷，你干什么呢？哎呀！白德莲，拿去给面壁思过。怎么办呀？ 对不起，是我家狗不小心点到的。 陆平，来舔一个。你就会舔手机，会不会收钱？来，收钱。 你行不行？别人家的狗都会收钱了。 贺凡现要是心里面藏着事儿的话，饭都吃不下，何况大半夜喝醉了回家。哎，你真不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喝酒啊？哎 呦，她是你姐姐，又不是未成年少女，她跟谁喝酒你也管？ 我是有点担心，担心她喝酒的对象是李浩淼，喝醉了再哭着求李浩淼和自己谈恋爱就糟了。男人在这方面都是有劣根性的，即使不喜欢也能重修旧梦。 不会的，贺主管不是那种人。 不了解他，贺凡心一喝多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痨，完全藏不住心事。这要是放在战争年代，根本用不着什么老虎凳、辣椒水，一瓶二锅头就搞定了。 那不是很可爱吗？ 可爱？我没听错吧？当初是谁跟我说，一进贺凡心的办公室，连呼吸的空气都变成了水泥？ 还不是因为他总对我板着脸，他要是能对我温柔一点，我就不会说他坏话了。 哎呦，男人哦。Thank you. 不过话说回来，贺主管没有谈过恋爱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以他的长相来说完全符合早恋的条件。 这个事儿怪我。孙彤啊，你喜欢贺繁星啊？ 关你什么事啊？ 不关，不关我的事。 谁啊？笑什么？ 现在要以学习为重，我要看着你，不能让你早恋。 谁早恋了？还给我！贺灿阳，还给我！贺灿阳！ 不堪回首啊！ 怪不得别人说兄弟姐妹也是前世欠下的债啊。 现在没有我在旁边捣乱了，可连一个愿意去骗一骗他的人都找不到了。要不你去骗骗他，就当爱心援助。 你说真的？ 当然是，干嘛玩笑的？你小子还想当我姐夫啊？啊！ 错了， 开玩笑的。 臭小子。 我上午去你们公司接尾款啊， 给你带了喜欢吃的麻辣烫。 大哥，我早就不爱吃麻辣烫了，好吗？ 哎，对不起，啊， 没关系， 对不起。 钱的话，我一定跟你谈恋爱。 现在呢？ 现在。 Stand for you here. 这个整天只知道早退迟到不请假给我惹麻烦的家伙，你敢不敢再迟到？你说 你先松手， 你先说，你先保证， 保证保证，不客气，你先松开， 我走。 早上好，贺主管。 早。今天没迟到啊，继续保持。 在外面的时候，就别用上司对待下属的脸色对待我了。 你不是我的下属，你只是公司的实习生。 我们私下做朋友吧，你都强吻过我了。 不算。 那是你的初吻。 说了不算了，你再说，我就扣你考勤了。 怎么那么凶啊？能不能友好一点？ 保持距离。青青，昨晚联谊你走的也太早吧，才刚9点就溜了。 我那是没办法，我们家有门禁，我老妈规定了10点以前必须到家。再说了，昨天那6个男的，长得最帅的那个只围着你转。 你谈朋友只看长相的？ 那人家还有3家花店呢，身上都散发着花香。你不喜欢，联系方式给我。 算了，姐姐我还没闻到什么花香呢。先闻闻再说吧。 就知道你不舍得，你放心，我已经有目标了。昨天晚上要不是因为有免费的海鲜大餐，我才不去。 谁啊？咱们公司的。 常欢哥早。 是谁？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见到女生连招呼都不知道打一下，臭死宅。 哟，什么妖风把你一早给吹来了？ 再迟到的话，某人就把我赶回学校了。 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 你大姨妈来了呀？ 这么想我姨妈，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哎，你们俩天天吵来吵去的，一对欢喜冤家呀，要不在一起算了。 我懂 M 啊！ 怎么样？ 你们公司真大，可以啊，何半星，这么大的公司你们当主管？ 也不算大，我们公司呢主做婚房的，所以来来回回也就那么30几个人。我这个行政主管啊，也就是个管家。 不错啊，不像我老婆，就花钱最在行。什么包包、衣服，哪个地方出了新款，哪个餐厅出了新的什么菜品，哪个地方开了新零食，他都知道。那绝对是一个美食地图加游戏导航，怎么形容他呢？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的小笨蛋。呵呵。但是话说回来啊，对于女人能花钱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的。我赚的钱不就是给他花吗？再说了，我给他钱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帮我买东西啊。哎，比如说，这个，我爱你 ，DIY， 亲手做的，我摘了你看看。 哎，不用不用不用，那个你尾款结完了吧？ 结完了结完了。那个我刚才在来的路上给你买了麻辣烫，以前不是喜欢吃这个吗？特意给你买的。 哎，不用了。我待会儿拿回去吃，谢谢你啊！ 别拿回去吃，拿回去吃凉了，就在这儿吃热了。 我们工作时间不让吃饭，会被罚款的，我得以身作则。那个，行，要不然你挑个时间，下次我请你和你太太一块吃饭。啊， 那个，等会儿。有个事儿，我得拜托你一下。 上一次你不是和我老婆见面了吗？她觉得你各个方面条件啊都特别好。堂哥，银行工作，33岁，结过一次婚，但是没生孩子，敦厚，老实，还挺孝顺的。听说，反正你看能不能就看在我面子上，你和他见一面，哪怕你吃个饭也行，要不然我确实没办法和我老婆交差，行吗？ 对不起啊，浩明，其实我有男朋友了。 我敲门了，你们没听见？这个男人谁啊？ 没你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别人都把一个发福的中年大叔介绍给你，都被我看到，你还让我出去？你把我这个男朋友放在哪里？ 那……哦，原来你们…… 你别闹。 行，他今天在这里正好，我就坦白告诉他，我是你男朋友，而且你做伴娘这件事情我不同意，都做3次伴娘了，再做一次对姻缘不好。我跟他老婆一样迷信，我也怕不吉利。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做伴娘？人家新娘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做伴娘的，新娘人缘这么差吗？连朋友都没有。反正我不同意，不让你去。 我知道，我不去，我会解决的。 你们是一对儿啊？我看他年龄这么小，我是真没往那方面想。 你老婆应该也比你小个7、8岁吧？能理解。别人说，看到相亲对象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在媒人眼中是个什么样了。 不不不不，我是这样的，那个范兄，我老婆肯定没有那个意思。 没关系，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过，伴娘你们可能要重新找了。你怎么宠你老婆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宠你老婆，对吧？她是你一个人的老婆，不是大家的老婆。我先去工作了，我看饭也不用请你们吃了，到时候去和你们喜酒。 约翰内斯·维米尔，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荷兰小画派的代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幅作品。一位少女转身的一刹那，欲语还休。 千万不要提问，千万不要提问，千万不要。 有谁还能说一下这位画家其他作品的名字？这位女同学说一下。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防止地球被破坏，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大声一点。 反派角色蔡明，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就是这样。喵。 收。大家照顾一下游戏玩输了的同学。蔡明敏是吧？我记住你了，以后上课我点你的名。 老贺还在那儿说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哎， 我们下次组那个美少女战士那个，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风水轮流转，小心你们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哎，老贺上课可是最不喜欢提问的，你自己选他的课，别诅咒我啊。 真背。 老叶，你来接我了吗？ 回头。 不跟你们说了，我家老叶来接我了。 老爷，老 爷，男神呀，你说菜瓜是走的什么狗屎运 啊？你嫉妒你上啊， 要不是顾忌跟菜瓜的友谊，我早就上了。切， 喜欢乒乓球，也最喜欢吃那家法餐厅了，我真的要爱死你了。 没大没小，叫舅舅。 舅舅， 乖，生日快乐啊！下礼拜的生日 party 帮你订好位子了。 哇、，thank you。 No Q， 还有这个。嗯， 这是什么？ 你不是嫌学校宿舍住的吵吗？在学校对面给你买了一个50平方的单身公寓。 舅舅，我爱你，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哎，佳佳在开车呢，别闹了。 等你老了之后，我伺候你，我给你端屎端尿。 哼，你说你都多大了，还跟个小孩一样，生日为什么要过两次？ 嗯，阳历生日跟朋友过，阴历生日跟家人过，亲情友情两不误。而且今年的生日 party 上，我要跟我的男神学长表白。我可不想跟你一样，都37岁了还单身，我妈都快急死了，简直是遇神拜神，遇佛拜佛，还送给你一只开过光的招桃花。你也争口气吧。 这事儿急有什么用？我工作那么忙，那根本就是个拖油瓶，还招桃花了。还有啊，你跟你妈说一下，别每次打电话来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哭，行吗？ 怕女人哭，虽说不是什么大毛病，万一要是被什么女人发现的话，你就栽了。 闭嘴，你个乌鸦嘴。 你好，我是奇妙招式的贺繁星，来找叶总的。 哦，我认得你，前天你来过，我们叶总出去吃饭了，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有点私事。 私事儿？哦， 喂，李总。哦，我现在不在公司呢，我在外面有点事儿。 好，我马上回去。哎，好嘞，拜拜。 叶总，实在不好意思，10000块钱我先还给你，裙子弄坏了，新裙子买到了我再还给你。贺繁星。 先还钱，然后再还一次裙子。进。 叶总，甲方的新车资料送来了。 问你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原本图的是财，但是拿到钱之后又把钱吐了出来，为什么？ 既然是图财，那就是有更大的好处吧。 放长线钓大鱼。 跟我想的一样，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高手。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儿，资料给我吧。 还有一件事，私事。 上班时间不聊私事。 我知道，上班时间你是我上司，下班时间你才是我远房表哥。 我姐又有什么交代？能不能好好说话？ 表嫂昨天晚上哭着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你找对象。 这么快？她送我的招桃花，我才养了三个月。 表嫂的意思是你已经养了三个月了，还没招来半朵桃花。神力不能所及，还是要靠人力。 那她现在是约婚恋网站上面的金牌会员，还是在社区里面招募啊？ 表嫂让我给你报名最火的那个相亲节目，我拒绝了。 行，只要不闹到相亲节目上面，不就见个面吃个饭吗？老规矩，你安排，我交差。 好，上班时间到了，我去工作了。 有什么您的看法？ 没有发生的事情去假设是非常荒谬的。 世界瞬息万变，抉择心念一动。 而且为什么你就认为在一段感情当中，重视爱情的人就一定比重视物质的人高贵呢？ 宋老师，咱们这节目啊，可是正能量的节目，你是在提倡拜金吗？ 没错，我们是正能量的节目，就事论事，所以希望一切的道德绑架和给别人贴标签这样的事情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彻底消失。 哎呀， 金女士， 今天我还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上了有钱老男人的车呢。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得了啊，本来应该是在学校里谈谈恋爱、牵牵男生小手的年纪。 什么拜金拜金的，真难听啊！啊，合着人家好好养大的姑娘，想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错了，那麻雀要下蛋，还要垒个窝呢吧？ 这咱们家这个公麻雀，这窝是垒好了，留不住人呢。你说咱们这份子钱都随出去多少了，估计是收不回来了。 你们就别指望我了，我是不婚族，你们指望指望贺繁星吧。 您呢，就是出家当和尚去，我都没意见啊。没个长性，你要是真结了婚，我估计早晚也得上小雪这调解栏目去，白耽误别人。哼，这女孩子呀，生下来就注定比男人活得艰难，我不希望繁星结婚，真的，我生得起我就养得起，我养一辈子我乐意。 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说胡话呀？哎，以后咱俩腿一蹬，眼一闭，你那宝贝闺女的病床前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那还不得急得你从那棺材板里噌就得蹦出来啊？ 找个何灿阳那个德行的，那我真得从棺材里蹦出来。 哎，你们说贺繁星就说贺繁星，别老扯着我，拿我当反面教材干什么？ 吃饱了，去叫贝勒爷。 啊，贝勒爷在我家呢。 啊。 早点回来。 你，多嘴多舌。 他谈不了恋爱，心里郁闷，怪我有什么用？又不是我让李浩淼结婚的。 我早就说过，他的那个大学同学不行。小孩子说话怎么能当真呢？就咱们家繁星，总也长不大。 真可爱。但是怎么取名叫红烧肉啊？ 这是我妈养的，名字也是她取的。送狗给她的人说，如果不愿意养了，可以做红烧狗肉。你之前答应的这么不情愿，没想到行动起来却很积极嘛。 既然答应了，那就要认真的执行，而且作为你的上司，当然要以身作则了。 又来了，真像一颗花生豆。嗯，外面一层硬邦邦的，咬碎了，其实发现里面很酥脆。 这什么怪的形容词啊！对了，今天的事，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突然跑进来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用谢，我自己看得不顺眼。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这才是你积极主动约我出来的原因啊！还说什么以身作则？ 那你呢？什么假装女朋友一起遛狗，简直就是瞎胡闹！而且，我万一在这儿真的遇到什么熟的邻居，我怎么解释啊？ 那么在乎邻居的看法做什么？你又不跟邻居过日子。 对，我是不跟邻居过日子，但我爸妈要跟邻居们一起跳广场舞啊。为人子女，我怎么可能完全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虽然我对结婚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你看我大学同学的老婆，她都觉得我会饥不择食，那更别说周围的邻居看到我和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啊一起遛狗，我怎么说得清啊？ 当做关心不就好了？ 关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压力的化身。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怕你的关心了？ 不要和工作的事情混为一谈好吗？而且不要在公司里面宣传我的隐私，小心我开除你。小李，走，走， 走。 喂，你好，是刘先生吗？我是奇妙装饰的从校，之前给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丽景湾的房子想好什么时候装修了吗？喂，你好，请问一下是张小姐吗？我是奇妙装饰的从校，之前您在我们展位上登记过信息的。我想问一下，您长河广场的房子想好什么时候？谢谢。看到了吗？这些都是在我们展位上登记过信息的，就像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打，明白了吗？ 这样能拉到客户吗？ 菜鸟，你以为我们市场部的业务员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喝喝咖啡，订单就会飞进来是吗？你这么娇贵，我要不要再给你雇个保姆？ 走那小姐，爱护菜鸟，人人有责，这可是何主管说的啊。 你带的实习生袁宋都可以独立接单了，我这个再哭一次鼻子，我就送他回家吃奶去。 起码他考勤好啊。 要是都是你这种没有追求的人，那公司早就完了。 说得对。 喂，贺繁星，李总，订位子啊，几位？哦，那老地方可以吗？好， 找你一起去食堂吃饭。 周会计在追你啊？他的条件能达到四星，父母啊都是拆迁户，住在老城区，补贴款不要太多，而且他本人很上进的，还在考注册会计师证呢。 你是在调查公司内单身男性的资料吗？ 这还用调查？茶水间随便聊聊就知道。 哦，茶水间啊。嗯。那以后我要在茶水间里面安个摄像头了，上班时间闲聊，扣工资。 错了错了错了。我是觉得你跟周会计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但是我要的不仅仅是合适啊，要我喜欢才行。周会计，我跟他一起工作五年了，这五年里面我对他心跳超过120的唯一一次，应该就是我们布置展台的时候，他从2米高的展台上摔下来的那次吧。 何主管，你都32岁了，连22岁的女性都在考虑恋爱对象的经济实力了，你还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在这儿谈心率， 这不是很明显吗？22岁的女性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32岁有啊。至少我不用在爱情和面包之间做选择。 我已经无法反驳。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次我给你介绍对象，一定能成。 你又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我学姐的远房表哥，本来是介绍给我的。但是呢，我前段时间联谊遇到了一个感觉很不错的花店哥哥，正在约会。要不然条件这么好，我就自己留着了。表哥今年37岁，一直没有结婚的原因是他在等待着命中注定的女人。37岁了还在等待命中注定，我以为这个时代所剩的纯情不多了。 命中注定，这个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我就知道，命中注定这种关键词，对于你来说啊，一定是正中红心。 又在做媒了？ 做媒？ 你看他手舞足蹈的样子，肯定是在做媒。 大早你来我家玩？ 是贺老师约我来吃饭的，然后我在家里等他。 哦，你在外面等他。 我是客人，为什么要我在外面等？ 你有没有礼貌啊？ 是没有礼貌。 你随意。 邂逅海浪，沙漠邂逅星光。 这样。 房间啊！ 原来你房间长这样啊！ 不然你以为长什么样啊？哦，桌子上放着保健品，床头放着拐杖，漱口杯里面放着假牙吗？ 你有起床气对吧？ 没有，是你随便进我房间我才生气的。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道歉？ 当然。 对不起，是红烧肉自己跑进来的，我才追进来，我不该碰你的东西。对不起。 哦，那没关系，下次注意吧。 哎，说对不起。 Cause you're amazing. Be